在 FM 九十四点五 Metro Radio。 Metro Radio。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透过直播间的窗户往东一瞅，一片乌云就在上头， 一片一大片呢，那是 啊，一大片啊、不知道这点有没有地儿下雨哈、反正这两天北京的天儿，桑拿天实在是太难受了。 对， 不过话说回来，据说到周三就好了。 反正这两天要下雨的话，您得勤带着点雨具，就比如说今天 啊，出门穿短袖的朋友在办公室里可能会觉得有点凉。 你看我干嘛？ 得穿长袖。 哎呀，不光穿的是短袖啊、还穿的是短裤啊， 还穿的是拖鞋。 什么叫拖鞋？ 凉鞋，凉鞋，凉鞋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季节它这个装扮舒坦 啊，是是。 当然了，这个季节除了是雷雨季，它也是毕业季 啊，对， 也是高校的招生季。 嗯， 不过昨天呢，据说有很多网民有幸围观了一场招生引起的口水战啊，主角还是两个百年学府，一边是北大。另外一边是清华， 北大跟清华吵起来了、 哎、两所大学的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互相指责，称对方进行欺骗，花钱买考生啊。昨天上午8:13，北大四川招生组通过其官方微博发消息说，这两天微信微博上关于招生大战的讨论极多，某校输红眼之后的做法让人哭笑不得，同时还写下倡议，称第一，真诚为考生服务，不撒谎不抹黑；第二，尊重考生本人选择，不通过学校家长施加压力，不用弟弟绑架哥哥，女友绑架男友， 什么玩意儿，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啊。第三，遵守规矩，平等对待每一位考生，也抵制漫天要价者啊。 这是他说人家两个学校呢、 哎、 是吗？ 这反正是说某校，他没指。很快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也转发回应了这条微博，指责北大骚扰已经报考清华的考生，说他微博是这样说的、兄弟啊，从昨天上午开始，你们就不断的骚扰已经填报清华的某文科2至5名的考生，并许以重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很简单吧，什么兄弟给考生介绍北大情况，让学生更好的选择，你夸张一点也没问题，但非要超越政策拿钱诱惑考生，就不怕教坏小孩子吗？ 这已经点得很清楚了。 哎呀，这个反正这个口水战吵的是不亦乐乎啊、这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熊丙奇说了，说这种事情其实多年前就有，就是争夺考生啊、哎呀，两个学校各地招生组在出成绩那一刻，就争先恐后的按照分数高低对考生逐一进行登记拜访。据熊丙奇说，说以往这种现象呢多为明争暗斗，它不在台面上进行。哎呀，说这个现在这个有微博微信了，看来能够让大家围观了嘛， 把这事儿摆在明面上了。 但是这个其实不能赖学校，最大的弊端还是整个高考制度。他说了，说现在只有高考一个统一的方式，因此呢分数不仅是社会关注焦点，也是大学关注的焦点呢。录取人数实际上就是按着分数来排的， 对， 所以呢这就导致名校招生的竞争呢是越来越激烈，直到今年彻底爆发了。人家也说了，说这件事呢也可以看出，如今啊我们的自主招生制度还不太完善，好的学校有这方面的需求，当然在操作上学校受限制很多，这也导致名校只能用这种抢生源的方式来获得高分的学生，所以呢高考以及录取制度还得啊继续推进啊，这样继续改革这才行。 那这么抢得着学生吗？ 我跟你说，今年抢学生咱原来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比如说据重庆晚报说啊，重庆今年高考文科状元刘南峰啊，高考查询系统还没开启之前，人说考完试了、我出去溜达溜达啊，我玩会儿，结果在这个查询系统还没开启之前，就接到了北京大学重庆招生办工作人员报喜的电话， 提前知道了。 哎，当时呢人家刘同学在成都玩呢，本来呢是可以坐动车回重庆的，因为 也不算太远，但是坐动车也就两个多小时。 嗯， 为了表达诚意，北大方面特意执意说我们派车去接你啊，导致刘同学回重庆的时间，这派车他肯定不如动车跑得快呗，多耽误了四个小时， 还耽误人时间了。 哎呀，不仅仅是专车接送，据《羊城晚报》说，在广州的一所中学，为了争抢这个学校省理科考试前十名的一位叶同学， 嗯， 啊，这个两所大学的招生人员还在学校里边理论起来， 开始嚷嚷， 一直争执到楼梯那地方。最后两边面谈了15分钟啊，这才有一个学校如愿的领走了叶同学。哎呀，所以你看，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是学生削尖了脑袋想进大学，没想到另外一边大学也对自己的高考学生，哎呀，这高分学生如此的不遗余力的想拉拢到自己这学校里边来， 所以被这个名校啊争抢着录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啊？ 没当过那么高分的学生不知道啊。 关键是，其实人家不是还说了吗？这还是教育问题，还是有很多的自主招生的渠道不是特别的透明，或者是不是特别的顺畅啊，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哎呀，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点什么呢？ 说点什么呀？ 里边今天说了一句。三字经里的词儿是三字经，不是诗经里边的词儿。 你哪一句、啊？ 哎，不对，是论语里边的词儿。 你不知道，问问大家伙儿啊、 哎！开玩笑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 啊、 这事儿咱们都说过呀。关键是生活当中，您遇见没遇见这种己所不欲施了别人的事儿呢？ 自己不愿意干，让别人干是吧？ 哎呀，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 嗯 啊，自己本来不愿意干，但是还干了。啊，然后呢，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致敬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小烦恼。 是， 当然了，对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新闻啊，这些小事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上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另外，您那儿下雨了吗？因为这点儿要是下班的时候、赶上下雨的话，您还得留神，注意交通安全。 是，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刚刚说啊，这毕业的时候要上大学要招生啊，还有一部分呢，这大学已经念完了，有些同学呢可能继续留学校深造，有些同学可能就要走入社会了。但是啊，这陪伴着四年的不仅有那些校园的回忆，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行李。 哦，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箱子行李 啊， 走的时候一箱子装不下吧？ 那这看女生可能会更多哈、啊。这行李怎么办呢？这各大快递公司就敏锐地瞄准了这个商机，争先恐后的到各大高校里揽活，什么拼价格呀、比服务啊，打响了毕业季之战。这个季啊，不是嫉妒的季，是邮寄的季。 毕业季 行李、 哦、 人那边这个某某快递啊，鲜艳的红底白字的横幅，金卤2块钱每公斤啊，很多这个快递公司网点汇聚的北航学生公寓3号楼附近呢、啊、那些横幅特别的醒目。刚刚参加完毕业典礼，连学士服还没来得及换的小李同学呀、啊、就在回宿舍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条横幅。问问呗，哎，您这儿有没有起送价呀，或者起送的重量有要求吗？都没有，就看你要寄到的省份那是多少钱一公斤。费用啊就按照公斤数乘以单价，特划算。 哦， 这一位工作人员一边是帮着别的同学打包行李呢，一边呢还热情地回复小李的问题。记者也注意到啊，在众多的快递公司当中，有一些呀专门就做起了校园托运。有一家校园托运公司啊，还向毕业生们提供送货到家服务。人家说啊，上门取件，送货到家，整个寄送过程全都可以帮你搞定。不过送货到家的服务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小张同学说出了他的担忧。哎呀，有些快递公司那价格他也忒便宜了，我反而不太敢寄，我怕没保障。你说万一到时候我这行李受损，或者直接给我弄丢了，那得多麻烦呢。他说啊，你不是我吓唬你们，去年我学姐寄行李回家的时候就出现了行李失踪的情况，后来费了好大劲儿才找着那行李。毕业季期间呢，很多快递公司扎堆抢占校园毕业的托运市场，都开始打着价格优惠的旗号，让有行李寄送需求的毕业生们那看的是眼花缭乱，不知道选哪个好。对于这件事啊，业内人士也给出了建议。 毕业生们啊，最好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有信誉的快递公司，不能完全看价钱， 嗯， 避免因为贪图一时的便宜，让以行李这个一些山寨的快递公司啊，以低廉的价格层层转包，特别容易出现损坏、丢失等情况，又不好追责。 哎、现在的大学生毕业这些行李哈，这些铺盖卷儿， 嗯， 都是用快递往家运 啊。是啊， 这一看，这个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啊。 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行李铺盖卷还不能用快递寄到学校去，还跟着火车托运。那通知书，学校通知书里还会给你寄两张行李单，这写着你学校的名字，是红贴的啊。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这个快递的方式寄行李了。 我们那个年代租个三轮就把这事儿办了。 哎，那是北京人、 啊、 你这外地朋友这三轮哎，累死谁呀、啊、 租个三轮啊， 去哪儿啊？我去内蒙古。 嗨，不过话说回来了，行李啊铺盖这些事儿也确实是，你看现在多好，有快递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有很多孩子回家毕业了之后可能就拿个小书包就直接回家了，行李书都提前打包送过去了， 是 吧？ 是 是，很方便。哎呀，还是现在好啊！想当年我们那时候，大包小包箱子不说，还有可能箱子里边跑出俩蟑螂来，哎呦！ 哎呀，这画风不太对、啊。 不是，这确实是存在的。 那也就是男生宿舍、啊、 是吗？嗯、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当年寄行李走三轮还是走火车呀？嗯，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聊的时候别忘了带上您的地域啊！ 啊，对对对对，您告诉我们住哪儿哈、啊？您别待会儿说，哎呀，我们家住郊区，我们可远了。我们家住昌平，我们那个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可离得可老远了。其实没多远啊， 楼下嘛。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跟公交车有关的事儿。前天上午8:20左右啊，有市民在快速公交一路上啊，拍摄到一名司机开着公交车的过程当中，嘿，人家抽了根烟 啊！ 哎呀。这个 不会吧，我怎么不太相信呢？ 从市民拍摄的图片上，有一名中年男性司机右手啊夹了一根烟啊，一看还着着的，左手握着方向盘，车辆呢似乎正在行驶 啊，确实是有图为证。 哎，有一名目击者说当时这辆车啊刚刚驶出前门站啊，车上大概有20多名乘客，这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抽着烟、啊、一直到大石烂胡同这才把烟给掐掉了。那么昨天下午呢，这条线路所属的电车分公司宣传部的一名负责人说公司方面已经约谈了这个司机， 找着了、 啊、真是确有其事。然后呢说已经做出了让他停班的处理。据说呢这位师傅今年50多岁，对当时的行为也很后悔。 嗯， 哎呀，怎么会有人给我拍照呢？ 啊，后悔这个 不是，他肯定是不该抽烟，对吧？ 是是是，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这位负责人同时也说了，说公司呢对此类行为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将会对相关人员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同时呢也欢迎广大市民监督我们的工作。 嗯， 不怕拍照， 反正这事儿也算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答复吧。 哎，我觉得这个敢这样干的私售人员还真是少数，因为现在我知道公交集团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 对， 而且确实工作很辛苦，但是有的时候就听一些老烟民说，哎呀，累的时候就想抽根烟。其实问来问去，一点科学理论都没有。 对，当然，其实不仅说很多技术岗位要求有这个技能素养，还有一部分这个职业的素养，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表示对你工作的敬畏心。当然了， 哎、 这老师傅虽然50多岁了，这辛劳苦劳呢，咱再一说啊，也希望这件事儿不要给老师傅心理上造成太大的阴影。 嗯、 毕竟人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是是是，北京的公共场所已经全面禁烟了，在您的公交车上更不应该干这种事儿。 是。朝阳区的华威路啊，原本那是特整洁干净的一条道啊， 特正经的一条街道是吧？ 整洁干净的一条道，反正说正经也不过分哈、啊。但是啊，最近 有不正经的吗？ 反正最近这半个月来好像不太正经，每天下午5点左右啊，就在道路中间华威西里公交站，那就会成为无照商贩的聚集地。 公交车站呢、啊， 来了好多小商小贩，而且还无证无照。 啊， 记者来到华威路，从南向北步行，茂密的大树啊为行人也遮挡住阳光，那感觉特舒适惬意。但是走到华威西里公交站的时候，那原来的惬意的气氛呢、啊、就被一阵阵嘈杂的声音给打破了。西瓜不甜不要钱呢，瞧一瞧看一看，拿10块钱随便拿，反正摆地摊的跟开三轮的无照商贩那呼啦一下就出现在眼前。 不同类型的商贩呢，占据着自己的地盘。这三轮车呢，一般都是卖西瓜呀、桃啊等水果的，大概呢也弄十几辆。他们呢，把车一水的斜停在自行车道上，十几米长的公交车站呢，被他们堵个严严实实的。路过的骑自行车的人呢，那是不得不抢占机动车道，就实在是没地儿开了。而站在摊前面买水果的市民呢，也大多是不管不顾的啊，停留在公交站台上，这挤占了乘车人的地盘。这等着乘公交车的人呢，又不得不绕开摊贩，那基本上都站到马路中间去等公交车了。 多危险啊，这个！ 这个时候，由北向南行驶打算进站的公交车，也因为摊贩占道，那不得不停在路中间。后边的车也没地儿了，那就只能按喇叭了。摆地摊的呢，靠在西侧的人行道上啊，一字排开，大大小小呢五六十个，把公交车这个车道后侧的那个道路啊都堵死了。在地上什么西瓜皮呀、蔬菜叶啊随处可见，行人呢要么是踩草坪通过，要不然就得是穿越各种障碍啊迈着走。反正过路的人呢都觉得对这个状况觉得很糟糕啊，直皱眉头。刘女士也觉得这事挺奇怪的，你说上个月这地方还干干净净的，怎么最近这半个月突然就冒出来了呢？记者多方打听也得知啊，这些小贩呢原本都是在北边100米开外的某菜市场门口。最近呢那个菜市场的管理方啊开始治理门前乱象，这些无照商贩没地方待了，就南移到了华威路公交车站的位置。 那边治理乱象啊，这乱象就开始转移是吧，就转移到公交车站来了。 那不这边没人治理吗？ 那也不行，公共交通你怎么能在公交车站里边摆摊设点，而且这个如此的难，这个乱呢？哎呀，也是希望有关部门管管啊，是这片缺这样的摊点吗？也未必吧。 反正那不是有菜市场，里边不是有正规的摊位吗？ 对呀、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管理部门啊，至少这事儿我估计城管应该能管吧。 反正别真等的说。挤占了人行道也好，挤占了机动车道也好，出了更大的事故之后，再想起来处理这个事儿哈。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不安不心说了，说的这话题都是翻腾着青春的往事 人家歌都唱了，往事不要再提。 对，行吧，反正这是我头一次听李凯在节目里唱歌啊，也不再惦记了。那是花开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怎么这样啊？这指定尖子生啊。那毕竟是少数啊！再说这个今天的第一名未必以后就是成功人士啊，是不是得把眼光放远点啊？ 这倒也是。不过现如今这个竞争很激烈，你以为在北京清华北大就肯定能把尖子生都收来了吗？还有香港那片的大学，对吧？还有人去国外 出国留学、 对吧？读一些大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包括有很多的培养体系上，还得尽快走一条咱适合咱自己发展的路，是吧？ 是。 另外，您上大学时候那些铺盖卷是怎么弄回家去的呀？ 大家可以发短信跟我们互动呗。 是。 说到短信啊，这0610又一位朋友来问我了，说：“哎呀，王哥，那个跟我说一下那个口腔溃疡的那个药啊，你上次说的那到底叫什么名？”哎呀，这又成健康北京的那个副线了哈。那我上次说的那个药叫做冰硼散啊，治疗口腔溃疡，5毛一块，一块五两块，反正不超3块钱，便宜的粉色的药粉，效果还不错。 你说那个口气怎么听着特别像当年小公公的口气呢？ 这个不是商品名，这是通用名啊，各个厂家出来的药都叫这一个名，叫冰硼散 啊。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啊，当然每个人可能也未必适合。 人家问我得告诉人家。 是。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什么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另外，您对于上大学啊，大学毕业之后的这行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像轻描淡写就说雨早就不下了，不是今天据说晚上还有雨呢， 是吗？ 下午那段掉了俩点儿，不是很多啊，但是据说晚上可能还有雨。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注意防雷防雨， 反正下雨记得关窗户收衣服啊。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接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 同仁堂更年您，陪您舒心共晚晴。 百安居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九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销车险10108888。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长春街路考由东向西直行车多，西四环的辅路定慧北桥到四季青桥由南向北直行车多，马甸桥的辅路由西向东直行也是车多，双井桥的辅路由南向北直行车多，紫竹桥由西向北左转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是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像红花是一位老年朋友啊，也是也不算老，才61岁、刚刚开始。人说原来不会发短信，这回短信和微信两种方式都会了 啊， 虽然有点不熟哈，但是也希望常来我们节目当中，慢慢跟大家一块儿来进行交流。 发着发着就熟了。 哎，北京男人还问王哥呢，哎，你们毕业照呢？ 人家后边还喊了你呢啊，也要了你的毕业照， 而且还说王大夫和李大夫， 又不是卖药的。 谁说我们是卖药的？ 我们不是，但是我不就推荐了一下，就是大家伙有人问我，我就说了两句啊。我下回不说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哈，毕业照别着急，我们找找，因为我们家那电脑后老远的。得找半天才能找着呢，都比较早。 反正我的倒是好找，咱也得等我师傅发了之后，我这当徒弟的才能发呀。 行，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今天都说的是成语，你知道东郭先生的事儿吗？ 我知道啊，袋子里有条狼。 这个东郭先生的现实版这两天真的又一次上演了。 怎么了？ 这个1块钱卖北京一套房，你信吗？ 不会吧？ 1块钱就卖了？ 还有这好事呢？ 卖房人和买房人还不认识。这事儿还真发生了，这个今天呢，吴老先生坐上了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的原告席。吴老先生今年已经是快70岁了，他曾经住那地方啊，拆迁之后呢，吴先生就拥有了2套房产，其中一套呢50多平米的房产，在今年2月竟然被老先生以1块钱的价格卖给了韩女士。 这怎么1块钱就卖了呀？ 哎呀，现在这套房怎么着也得200万以上啊！说起这件事儿，吴老先生的儿媳妇钱女士很是不忿。哎呀，那么到底这套房是怎么卖出去的呢？这事儿还得往前倒到2011年。2011年啊，吴老先生的儿子呢，还在北京叫新三乐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做司机。当时他们那个单位有个领导啊，也叫法人代表，叫王迪啊，也就是吴老先生的儿子的老板。哎呀，这个。钱女士就跟那儿媳妇说了，说当时啊，王迪说合作社的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就找我们家老爷子，说是想借房屋来做抵押。这之前啊，王迪曾经以慰问员工的名义啊，到家里边探望过。一来二去呢，这个吴老爷子就跟王迪就跟他们家儿子这领导就认识了 啊。 所以呢，这个王迪提出要求之后呢，吴老先生就答应了。这不是儿子单位的领导吗？想想我们家孩子还得在人手底下工作呢，就听了人家的。这个建议和安排， 这领导有这样的请求， 哎、 拜托那就答应呗。 哥哥，你好意思驳人面子吗？ 是。 起初呢，吴老先生和这个合作社约定的借房呢是以半年为期限，但是在开始抵押之后啊，王迪就开始滚动抵押，你知道吧？ 什么叫滚动抵押呀？ 也就是说，就是前账这个借完了之后嘛，就轮流抵押，就是这不是这个到期了吗？然后我再抵押，我借出来钱，我再补前面那窟窿 啊，拆东墙补西墙。 哎，原本在合同关系当中作为担保人的吴老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最近2014年4月的一次抵押当中，竟然成了借款人，就不是担保人，是借款人了。哎呀，吴老先生说，我对这个不知道啊，我文化程度又不高，视力也不太好，你像我70多岁了。以前的这所有的合同都是王迪操作， 何总拿一摞大摞纸来，我就一篇篇签字，根本就不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哎呦，这就有陷阱啊！ 哎呀，在合同上签了字，吴老先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欠下了债主王梅160多万块钱。而这笔160万块钱虽然是打到了，因为人家借了嘛，打到了吴老先生的账户上，但是实际这个账户呢是王迪借用他的身份信息开的，钱呢也被他儿子的那个老板王迪转走了。 嗯， 哎呀，在吴老先生找到银行的时候，据说卡里边只剩下3.2块了。 哎呦。 莫名其妙签了一份借款合同，但是事情到此还没结束呢，因为王迪还不上这160万， 是 而在借款合同上吴老先生是借款人呢， 就等于是这160万是吴老先生跟人家借的， 对，跟这王梅借的，王梅人家自然就找到吴老先生说你得把钱还我。这时候王迪又一次出现了，带着王老先生找到了王梅，他就说这儿这儿签字啊。吴老先生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在这儿汪汪汪把字就签了，签了这份合同啊是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房屋的买售买人是王梅的母亲，吴老先生与王梅的母亲还不认识啊，卖价就刚才咱们说了一块钱就把这卖了， 多荒唐呀。 哎呀，现在房屋已经被王梅持合同办理了过户啊，今年3月17号王梅还带着10多名人把这个吴老先生强制腾房了，这事儿还惊动民警了。哎呀，吴老先生说我这一分钱也没拿着，房子现在还没了，事发之后啊就再也联系不上他儿子那领导，就那王迪、啊就要求他帮忙那位， 对， 手机都已经停机了。今天上午呢，满头银发的吴老先生坐到了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的原告席上，而对面的被告席空无一人，找不着人，被告人韩女士以及第三人王梅并没有到庭，法庭呢决定缺席审理。吴老先生就说这事儿，我就觉得我就跟那个东郭先生似的，本来吧没拿他当坏人，也没求回报，没想到现在成这样了。你说我现在一块钱卖了套房，而且还只能住在自己女儿家，你说这什么事儿啊、这个、 哎呦，把人坑这么惨，结果这王迪自己先拍拍屁股跑了、 哎、是啊。 不过这故事当中你不觉得特奇怪吗？这一切事情的开始都是为了吴老先生他儿子、 嗯、 可是这事情从这个开始到进展到这最后结束，他儿子始终没有出现过，没有露过脸啊。签合同儿子也没出现，最后这个打官司儿子也没出现，官司打完了住还住到女儿家，也没住到儿子家，哎，好像哪儿不对哎。 这个女孩怎么老盯着儿子呢？ 这事儿不就是因为他儿子才起的吗？ 关键他儿子老板太不地道了。关键老人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签字啊，尤其是对一些中老年朋友，您记着，现在法治社会，签字要负法律责任的。有的时候啊，您签了字根本不看法律合同的内容，有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是， 不光是卖房这事儿，您可能不在意。有的时候您比如说卖个什么体检的设备啊、 嗯、 什么理疗仪啊，行，我签字，签了字只可能就是下了套了。 其实多少年之前赵丽蓉老师那小品不就演了吗、 啊、 签那演艺合同，最后人说那您签这合同可就等于卖身契了，结果赵丽蓉老师怎么说的，你看我签的是啥，我签的是麻辣鸡丝。所以说其实小品当中艺术作品当中也体现出来了，这老年人啊防范意识没有那么高、 啊、 但是啊咱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这样的空子占了咱的便宜，是吧？ 下回咱也签麻辣鸡丝， 那不是我教的啊。 嗯，你教的是麻婆豆腐是吧？ 前天凌晨2点多钟啊，在酒吧跟朋友小喝一杯的小陈啊，被一只飞过来的瓶子砸了脑袋了，这一下，哎呦，血流如注啊！ 啊！ 凌晨3点多钟，我接到他电话，我就立刻往医院赶啊。 哦。 小陈的朋友白先生说啊，小陈呢在北京没有亲人，等到他自己为赶到这个在清河的999急救中心的时候，那一下就懵了。原本以为那小陈不得一个人这个在医院等着吗？没想到啊，守着他的还有2男2女4个老外。这白先生就想啊，这小陈曾经在外国留学，这4个人是不是他留学时候的朋友啊？问一问吧。这问一下白先生更惊讶了，这4个人是小陈在青年旅社时遇到的外国背包客，他们几个认识还不到一天。 和 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是这4个老外啊对于小陈是不离不弃。 嗯， 小陈身上没带银行卡，也没带太多现金，这不受了伤了吗，没法立即进行这个清创处理。送小陈就医的这4个人啊，就了解到这情况之后，马上想办法为他筹钱。其中一位甚至建议啊，让他家人从哥伦比亚汇钱来应急。 哦。 最后啊，这个是旁边的一位患者家属马女士为小陈垫付了1000块钱医药费。 小陈呢，眉毛上方被酒瓶砸出了一个8厘米左右的伤口，深达眉骨，流了很多血。由于失血过多呀，小陈呢是一个劲儿的寒冷。这几个外国人就这个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给小陈，同时呢还安慰着他。下个月呀，小陈原本要被公派去智利2年，这次意外啊把他计划全打乱了。小陈情绪平复之后感觉特愧疚，他说我当时也特崩溃，一下都哭出来了。因为那两位外国姑娘啊第二天呢要去长城玩，而另两位小伙子呢要坐飞机回国。为了小陈这件事儿啊，他们四个都推迟了自己的行程。目前呢，小陈现在伤情稳定，他的父母呢也已经从老家赶到北京了。小陈说，这四位善良的外国朋友分别是西班牙姑娘玛塔和朱迪，哥伦比亚小伙胡安马丁和胡安迭戈，他们啊都是利用假期来中国旅行的大学生。小陈说啊，虽然我意外受伤，但是却也收获了四个好朋友，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福。 多温暖的一件事儿啊。 是啊， 比那1块钱骗人卖房这事儿强多了。 是 是吧，这个你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伸出援手来，然后我们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好， 对 吧？ 当然，这外国朋友在咱中国有难，咱们这个所有的中国人民对他们也一样施以援手，这礼仪之邦应该做的事儿。 是是是。现在是昌平区7孔桥花海最美的时候， 是吗？ 啊、这个地方啊，说实话，过去就是一片坑啊，这现如今是花海。 哪天去看看呗。 对对对对，七孔桥是13陵水库的二坝，曾经就是一大沙坑。去年啊，昌平区把这沙坑给填平了，栽了好多什么波斯菊、鼠尾草、反正各种各样的花啊， 听着就洋气。 反正面积还挺大，近1000亩花海景观。经过一年的这个生长啊，今年这个夏季七孔桥花海达到了最美的这个观赏效果，前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记者在现场看到啊，这花海中间修建了许多窄的步道，方便维护花草，同时呢，游客您也可以穿插其中啊，站在步道上和后边花啊照着照片。但是许多游客不行啊，我偏得踩进去，我得进去看看 啊， 都到花海里边了，还不挨着花照个相？ 那是踩着花照相啊。 哎呀，只见一位游客朝着菊花花海中间的走过去，也不顾脚底的花草，一脚踩下去，特别嫩的一个小菊花就应声哐当倒地上，直接就腰斩了。摄影爱好者王春霞特别喜欢在这个花海取景拍摄，紫色、黄色、橙色的这个不同的色块搭配这里的风景，但是吧，就经常有那些不文明的行为，时不时的就会闯入到他那镜头里边。他说了，说在边上的花草啊受损伤的比较严重啊，到处都能够看到被踩秃的地方，有的呢还踩出了一条小路。于是呢他干脆算了，我就把镜头对准那些不文明游客。说其实站在步道上拍摄角度，稍微你半蹲或者全蹲就能拍出人在花海当中的美景。但是就是为了不行，我一定进里边看看。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啊有关负责人跟记者说，说这个七孔桥花海虽然增加了围栏围挡，竖了提示牌，但是这个地方太大，养护人员有限，根本管不过来。这位负责人也说了，说由于当初设计花海呢只是为了配合平原造林打造的景观，这垃圾桶啊这些设施呢还不全面，没想到吸引出这么多市民过来看。哎呀，垃圾桶以后我们慢慢完善吧。 哎，这慢慢完善，希望在咱这些花啊这些这个环境被彻底破坏之前完善出来啊。 其实 希望吧， 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下回拍照的时候你看见全是光秃秃的，你觉得还这儿好看吗？ 而且说实话，这些花花草草啊都是生命啊，是心疼啊。 是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多有一些公德心。咱不是说了吗，昨天说的吧，那荷花花骨朵给人掐了，说是要引子，结果发现给自己姑娘玩了。就这种事儿，咱能不能以后能少点儿？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那是花开说，我在北四环，现在的雨下得正欢呐。 哎，我们俩抻脖子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建外大街啊。 抻脖子，我以为你要看北四环呢。 没，那抻了也看不见，抻成长颈鹿也看不见。好像咱这边还好，还没开始下是吧？ 反正阴着天阴着啊，也不知道您在哪儿哈。如果下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 是。 郎笑说了，高中毕业的时候离家特近，我爸就把铺盖卷用小汽车拉回家了。但是书就不好往回带了。学校的蟑螂在书本当中都成标本了，连蟑螂壳一起的往回就没往回带啊，直接就给卖了。大学是在外地上的，